声他哎呦喊牙疼，那老冯就说这上等的富墙面烙的饼就是硬，这班车就在那8点钟，过两天我找大哥把账送完。这个没良心的对您可太无情，说着话把老人搀到了台阶下，当的声把大门关了一个紧蹦蹦，关上了大门他身子未动，贴着个门缝他仔细

老没有欢笑，我们想二哥呀，去上这么一天呢，我在墙上画上一个道，去了这个两天呢，我把道儿成了双，也不知道二哥哥你去了多少日，横又三竖又四，把那道画满了墙，我们想二哥了，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，盼二哥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。什么叫做饭，哪个叫做汤啊，饿得我们前心啊就贴在了后腔喽，你们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走道儿杵着拐棍儿，这位姑娘要离开了拐棍儿，手儿就得扶着墙，强打着我的精神呐、啊！我们走了两步，哎呦，可不好咧！大红缎子的绣花鞋底儿怎么会当了帮？嘿！还撕坏了我的衣裳，就把这个枕头扎，一只扎凤凰啊，单展翅；二只扎二郎杨戬，就把孙大圣儿拿；三只扎三条鲤鱼，就把这个龙门跳。四只扎四大金刚怀抱的琵琶，到了五只扎呀，五条这个小龙儿来戏水，六只扎刘海细缠，脚踩着莲花，七只扎七个小星儿穿北斗，八只扎那八仙过海，胳膊这个宝贝拿，九只扎九条金龙儿盘玉柱，到了十只扎呀，十殿那个燕子就把生死不来拿，嘿，把善恶来查。